对方那三个职业的话，魔剑士和元素法师都不可能上来。 神枪手只凭飞枪的话，后坐力不如飞炮强大，也是到达不了这样的高度。除非神枪手还学了机械专家的技能直升飞降。陈果胡思乱想，忽然听着下边枪声的节奏大响，几乎是接连不断地发出着，明显不再是飞枪，而是浇上火了。同时看到一道火光直冲起来，他没看到全貌，却还是可以瞄到一点光影效果，显然是对方的元素法师也已经出手。这时还能忍住不看看究竟的话，那就不是陈果了。只不过他也没敢轻易动自己的角色，只是转头去看叶修的屏幕。叶修的视角中可说是子弹横飞，法术乱扫。陈果焦急地看了半分钟，结果完全看不出个究竟。这家伙一认真操作起来，角色的视角转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陈果看不出他的意图，更看不清他现在是个形式，但他至少能看清君莫笑的生命和法力数值，此时看起来状况都还算不错。陈果很想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但这个时候哪里敢出声去打扰叶修。就见那家伙的屏幕上画面高速转换，看得人眼花缭乱。这散人技能花样又是多，陈果看着经常是画面都过了好几圈了，这才突然反应过来，哦，刚刚那家伙是做了个什么什么样的攻击。从画面上完全看不出名堂的陈果终于是找到一个聪明的办法，他开始去看君莫笑的坐标，从坐标上总算是可以判断一下这家伙的走位方向。结果大坐标闪得还算有节制，小坐标那变换的简直就像是在计时的秒表一样。陈果最终还是没有看出点什么名堂。就在这时，突然就见叶修左手朝着他这边伸了过来，嘴里叫道：“鼠标给我。” 啊！ 陈果一怔，握着鼠标的右手慌忙撒开。叶修左手抓在陈果的鼠标上，右手却是放在键盘上，似乎是在操作着走位，一边叫道：“ 刺射弹。” 陈果都有点懵了，但听到叶修喊话，连忙还是一个刺射弹的操作做了出来。而后就见叶修左手控制着他的鼠标，调准了方向和角度，一个刺射弹的技能就这么丢了出去。 这样也可以啊。 陈国石化中。 手雷。 陈国没来得及继续震惊下去，这边叶修已经又是喊了一声，他也连忙又是一个手雷的操作。叶修同样是用左手控制着他这边的鼠标，转向扔出。陈国从自己的屏幕上依然不能看到什么，但是用他的竹烟侠做出的攻击，他反倒是从叶修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结果。刺射弹炸开后的八枚飞弹，天女散花般的落下，君莫笑的身遭满是炸开的火光，但他和竹烟侠同队，攻击豁免，就是八枚飞弹全炸他脑袋上也是全无紧要。而后那颗手雷到底是落在了何处，陈国却是没有看到，因为叶修这边的视角此时也没有去找那手雷的下落。叶修的左手重新回到了他的键盘上，右手也是抓回鼠标飞快地舞动着。战斗在继续着，画面在不断地变换着，陈国依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甚至不知道此时自己的右手是不是应该放回到鼠标上。这种一人双击，陈果不能说是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普通人顶多也就是让另一台机器的角色跟着一起蹭个经验什么的，而现在叶修居然是控制着又一个角色一起融入了打法。虽然说技能释放的操作是由陈果完成的，但攻击的时机和准度 那可就都是由叶修那只控制鼠标的左手在掌握了。说实话，当时一切发生得太快，陈国又在震惊，他真的没太注意清楚叶修那只左手操作鼠标时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准确。不过再一次观察的机会很快来了，陈国也不知这边到底打成什么样了，但叶修的左手却是又一次伸过来抓起了他的鼠标。 卫星射线！ 这一次叶修喊出的干脆就是枪爆师的最大招。陈果没有含糊，这些技能释放的操作他当然已经是娴熟之极，顺势完成以后就看叶修用鼠标控制着视角和定位，慢慢的一时间让陈国也搞不清楚他这到底是左手不娴熟放不快，还是在故意等待什么时机。陈国只知道这一瞬间下边对方的攻击可是一点都没有停，而叶修那只在键盘上的右手也是一直飞快跳跃着。更让陈国震惊的是，那右手在键盘上一阵舞动后竟然还抓起鼠标摆弄了一下，俨然是释放了一个技能。单手完成本该是双方的操作，但是有多匆忙就不用提了。这样匆忙的情况下，陈国真的很想知道这一技能出去的效果。可是叶修屏幕那令人眩晕的视角变换实在是让他看不出个所以然。就在这时，陈果却看到已经完成操作却迟迟没有释放的卫星射线已经到了最后限时，再不出手这技能可就要白白浪费了。正想出声提醒一下，就见屏幕上那一直慢吞吞好像是移不动一样的鼠标嗖一下就窜了出去，而后未带丝毫颤抖的稳稳停在了一个位置。轻轻的点击声中，天空中的云朵像是盛开了一般，一道光线自天而降，准确射在了叶修点击的那个位置。陈果连忙把目光又是转向叶修屏幕，这一次他终于是看了个清清楚楚，这道卫星射线极其豪迈地打中了一个角色。完全包裹的光线中，陈果甚至看不清这位被轰中的角色是谁。光线旋转中分出的六道小光线也是让其他两人不得不小心闪避，整片区域瞬时间被轰得飞沙走石的场面让陈果这样看着都是亢奋不已。 热情飞弹！ 听到叶修又是一句后，陈果立马完成了操作。这一次叶修也没有再去慢吞吞地等待什么时候，鼠标一点，朱烟霞手中的火机已经笔直地甩出。陈国心都是提到嗓子眼了，因为这笔直飞出的火机很快就开始下坠，在他看来貌似飞不出这巨石的边缘就要磕地了，那样的话飞弹可就会炸到这上边来了，对下面的目标角色哪里会有什么影响。结果这火机下坠走出的弧线却是刚刚好擦着巨石的边缘就怎么消失在了自己的视野。陈果连忙又是扭头去叶修屏幕找目标，结果叶修这边却没瞅着飞弹，而是冲上去正对着卫星射线里被射到半残的那个家伙狠扁。陈果的竹烟侠若论装备在普通玩家中不能说是最顶尖，但也绝对算是上乘了。家世这边用到的这三个角色装备也不过和竹烟侠伯仲之间，这样吃枪炮是一记大招卫星射线肯定是肉痛的不行。此时被叶修的君莫笑冲到身前一通强攻，陈国此时倒是看清了这人的角色，是三人当中的神枪手。神枪手这个职业其实不像枪炮师完全以远程攻击为手段，神枪手除去一些射术技能外还拥有一些体术技能，都是以腿作为攻击手段。 神枪手的技能加点方案中一直都有一种很信赖这种体术为攻击手段的流派，即便是以射术为主的也通常会学一下这些体术类的技能，以备不时之需。比如此时这种被对手近身的状况，但是此时这位神枪手双腿却好像是被捆了铅块抬不起来一样，在君莫笑连续不断的攻击下，一点体术流的风采都看不到。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被压制到这样的程度可着实有些难看了。轰一声响，君莫笑一记落花掌拍出，可怜的神枪手陀螺般的旋转着飞撞到了那巨石上，跟着还被弹了回来。叶修这边操作早出，随便一个上挑肋将对方接下，而后眼花缭乱的一通表演，这神枪手后背像是被贴在了巨石上一样动弹不得，不大会儿竟然是白光一道被解决了。 漂亮！ 陈果惊喜地叫着，不过坦白说，这人怎么就从一个追杀者被叶修打到钉死到巨石上，他真的不是太清楚。就在陈果以为接下来还有的两人依然要继续一番恶斗，很是认真地左手做好了准备，右手鼠标却是腾给了叶修，而且朝他那边移了移，让叶修可以更方便更趁手地拿到。结果巨石下边突然变得安静，战斗好像完全停止了一般。不见法师的法术光华，也不见魔剑士波动剑以及波动阵的动静，那两个对手就这么无声无息了。 难道已经被干掉了？ 陈国大惊，不是说面对三个职业选手压力很大吗？怎么神鬼不知的就已经解决掉两个了？陈国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的角色又不敢动，以为自己这边什么也看不见，正准备去看叶修的屏幕，突然就发现自己屏幕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定神一看，巨石的边沿遮挡的范围外，赫然看到两个角色正在飞奔，越来越远。巨石是大，但这所挡视角也没多少，陈果足以看清这两个角色确实就是方才一起追杀而来的魔剑士和元素法师。此时这两个人看起来倒像仓皇逃窜一般。陈果怔怔地挠了挠头，还不敢大意，以为是什么职业战术，尤其是看到两个角色似有回转视角的时候更是心下一跳。结果他所以为的事情却通通都没有发生，这两个角色就这么一直从他的视野里消失掉了。 怎么回事啊？ 陈果看着是没什么事儿了，这才开口问道。 跑了， 叶修说。 跑了？ 对啊，你在上面看不到。 我能看到啊，我的意思是他们为什么会跑？ 你太厉害，把他们吓到了。 胡扯。 陈果说。 他这哪有什么厉害呀，要厉害也是叶修的左手厉害。可是就这样就把两个堂堂职业选手吓跑了，陈果觉得还是夸张了。 下来吧。 听到叶修说着，陈果的竹烟侠从巨石上跳了下来。叶修把先前陈果丢的他又捡起的装备通通交易还给了陈果。